纷飞，迫不及待入怀。From light to the sky， 天地洁白，一片片存在。未来越爱越期待，我舞轻功，心花怒放，表白。From light to the sky， 万丈彩虹已重重盛开。 再次认识了中国，认识了北京。听，29个足迹烟花响彻中轴，中轴线承载古今，穿越中轴，感受轴线上的京声京韵。 这里是永定门，这里是天桥。 这里是前门大街， 这里是天安门。 这里是故宫， 这里是景山， 这里是北海， 这里是钟鼓楼。 聆听大美中轴，倾听时代神韵。 大咖来了， 大咖来了。 每周二、周五晚8点， 北京故事广播和听听 FM 邀请文化、体育、演艺等领域知名人士 参与轻访谈节目 《大咖来了》， 分享有趣观点，讲述多彩生活， 更要实时互动游戏回馈听友。 每周二、周五晚8点， 锁定 FM 954北京故事广播， 锁定听听 FM， 好听的听哦。 以上为广告时间，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，我是小丽。昨天受到弱气压场控制，京城能见度欠佳，特别是南部地区局部能见度小于1公里。好在今天白天弱冷空气到访，小北风的扰动增温作用会把最高气温抬升到9度左右，天气条件比较适合安排户外活动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冬天空气干燥，应该及时补水润燥，并注意用火用电安全。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转多云，北转南风3-4级左右转2级，最高气温0-9度，最小相对湿度20%。今天夜间多云，南转北风1-2级，最低气温0-5度，最大相对湿度80%。山区阵风比较大，登山气象指数为4，不太适合外出登山。光照充足，风稍大，晒太阳气象指数为3，比较适合您户外晒太阳。北京体育广播，祝您健康愉快。